Palm Streets。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周末的节奏当中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呢，这是来自于Bebel Best 以及 The Super Lounge Orchestra 带给我们的一首翻唱作品，这样的一首作品的名字叫做 Calm As You Are。 如果你常听到涅槃的音乐的话，这样一首歌我觉得完全不会熟悉，甚至应该是深刻于心才对了。而这样一首歌的和弦呢，应该是这个 Kurt 套用的是 Killing Joke 在1985年时候的一首歌曲 At Light， 80年代当中的 80s 当中的这个和弦。那由于这两首歌曲的这个旋律有点点像呢，所以呢这个涅槃呢他们就没有把这个 Come As You Are 作为单曲进行发行。而这回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是翻唱的一个抒情的 Lounge 版本，您是否能够有另外的一种听歌的享受呢？希望能够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第一个小时开始咯，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 Now and Ever， 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 IanMagazine。 What will be, will be. it will be. Ba da da da da da da. B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That's just fine by me. Consequentially, I'll lose you. But what will be, will be. It will be.Craving a world of emotion, craving synergy. There'll be no end to my addiction. For what will be, will be. 来自于 Bebel Best 以及的 Super Lounge Orchestra 带给我们的 Now and Never。 那么时时刻刻我们能够通过音乐让自己感受到一种周末的静谧，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把心情释放一些，来自于 Jazz and More 带给我们的 Time is Running。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奏驾到。边的音乐叫做 Beautiful Day， 就是来自于 Hodage featuring Jocelyn Brown。 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给我们一个 High Five， 能够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在路上奔跑的质感。那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希望可以用一段的时间跟您去分享一下这种在心里边的一种沉浸的感觉。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is pushing me. A time for love and watching dark clouds rolling by. The walls are wet, it's warm inside. There might be peace. So Love the Rainy Day 来自于 Type 5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内容来继续进行咯。那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感受一下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ig Band 带给我们的两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再来去听听看那种拉丁爵士当中的一些小情调，好不好呢？来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能够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曲列表啦。 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ig Band La Madation。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一首音乐作品 Snake Man's Shuffle， 能够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爵士音乐的味道。拉丁爵士现在走起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Tropical Jazz Big Band 带给我们的 Snake Man's Shuffl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Coming next I can't help thinking about you 我不能够帮助自己我不能让自己无法想念你在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时间当中能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在周末的一种静谧同时还应该能够让我们想象一下金色白色和黑色的一种结合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很多的爵士音乐作品的 CD 专辑封面都会是以金色跟黑色相结合的一种颜色那也能够证明是时代还有他们的一种创作灵感以及这种在听的时候的生活场景的颜色的色调吧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Variety Club 带给我们的 I Can't Help Thinking About You Beats.

make me feel so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的第二个小时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歌呢，这是来自于 Ashley featuring Event 带给我们的 I Want You。那为什么要用这样一首歌作为开场呢？因为这两个人真的是值得一说哈。那其中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 Ashley Simpson， 他出生在1984年10月4日，他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流行摇滚歌手、作曲人以及女演员，她呢也是人气明星 Jessica Simpson 的妹妹，所以你明白怎么回事情了吧，对不对？那另外呢 Evan Rose 这样的一位啊，也是出生在1988年10月26日，也是一位美国的演员跟歌手，但是她的妈妈是美国非常非常著名的歌手 Diana Rose， 那也是2012年的格莱美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那当时呢，他可以说因为有一种家族的音乐血统吧，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这两位的一种结合真的是音乐的一种新生代的新鲜力量。 I want you 为你转身，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曲。新歌一首为您送出来自于 Brian Adams 带给我们的 This Time 现场版本，一起来听一下。 I'd like to do a couple songs of our new album right nowall this time. Brian Adams 的 This Time， 这一首歌曲能够唤起很多人对于这样一个老牌歌手的一些回忆，对不对？摇滚歌手们的现场就应该这样。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再去呼唤一种听感， Clum Scott No Matter What。 I was scared of growing up, I didn't understand it, but I was terrified of love. Felt like I had to choose, but it was out of my control. I needed to be saved, I was going crazy on my own. It took me years to tell my mother I expected the worst. I gathered all the courage in the world. She said,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and always be who you are. She wrapped her arms around me, said, don't try to be what you're not, 'cause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She loves me no matter what. I got a little older, wishing all my time away. I'm riding on the pavement, every sunny day was gray. I trusted in my friends, they're on my world came crashing down. I wish I never said a thing, 'cause to them I'm a stranger now. If I ran home, I saw my mother, it was written on my face. Felt like I had a heart of glass about to break. She said,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 just want the earth with my head held higher. I got the love that I need, but I was still missing one special piece. My father looked at me, he said,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and always be don't try to be what you're not, 'cause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He loves me no matter what. And they love me no matter what.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some people struggling with honesty.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we're working against biology. I love to love, and to me love just comes so easily. Yes, I'm blessed.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Christopher 的全新单曲 Monogram。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老牌的歌手不得不提到的新声音，那就是来自 David Bowie 的以及 Mick Jagger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曲 Dancing in the Street 2018新翻的版本啊，我们可以再来去感受一下 David Bowie 带给我们那些个不可磨灭的回忆吧。 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Perfect like a photo, got a heart with a past but a head full of class. You're confident but you're humble, you ain't afraid to work, too ashamed to twerk, yeah. You say you love deep but you move slow, so I'm moving as slow as I can. But now I'm falling for you, and all these feelings weren't part of the plan. Now I'm falling too easy, I'm falling too fast, far everywhere, far everywhere. You got me lost in this moment, I'm lost in your touch. You got me lost in the feels of being lost in love. I'm lost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us, You like it slowed up, so I'm moving as slow as I can. I'm falling fast though, and that wasn't a part of the plan. Now I'm falling too easy, I'm falling too fast. Falling for everywhere, falling for everywhere. You got me lost in this moment, I'm lost in your touch. You got me lost in the feels of being lost and in love. I'm lost in your lov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也是音乐制作人 DJ 兼歌手 Jean Sam featuring myself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Lost， 其中唱到的关于这种爱情的一些小过程是分分合合哈。那有分就有合，有合就有分，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长的时间能够长长久久下去咯，对不对啊？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一位歌手的好音乐，全新热门单曲Dangerous 来自于 LMI，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里是 Rhythm Mix。 Decisions, but you break me out. ain't never been taste, but I bet my flavor's kinda different since you came around. I've been keeping up the pace. All I'm trying to do is see is what you talking about. Cause I know what to say. I'ma love you either way. Your kiss, your touch, can't give me any enough. My head for ya, so deep you know where you be. Cause I'll be right here with your breakfast when you wake up. And I love you cause you love me with no makeup. Even if there's someone else trying to pursue it, you're the only one I'm doing. Oh boy, that dangerous. There's no one else I trust. That makes this dangerous. I still want all of you. You got me so wrapped up. What if we're saving love? That's dangerous. Something about this feeling so familiar. It's like I'm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You put the pieces of my heart back together.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forever and ever. Dangerous. What if we're saving love? Nothing can break it up, no. This could be. Put in work, I love a challenge, I can break the rules. You call me every single day. Yeah, everybody think I'm good, but I'll be bad for you. So tell me how you wanna play. If it's you against the world, then you know who I choose. It's never gonna change, that's why I love you either way. Your kiss, your touch, can't give in enough. My hate for ya, so deep you know it. Your breakfast when you wake up. And I love you cause you love me with no makeup. Even if there's someone else trying to pursue it, you're the only one I'm doing. Oh boy, they're dangerous. There's no one else I trust. I put my all in us. I know the risk in love, yeah. That makes this dangerous. I still want all of you. You got me so wrapped up. What if we're saving love? That's dangerous. Something about this feeling so familiar. It's like I'm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You put the pieces of my heart back together.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forever and ever. Dangerous. What if we're saving love? Nothing can break it up, no. This could be dangerous. Sun. Forget the past, what's done is done. Please know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You jump, I jump, it's all for love. I'm like the bullet till we're done. Still feels like we've just begun. Oh, this could be dangerous, oh. Dangerous, yeah, no one else I trust. I put my all in love. I know the risk in love, yeah. That makes this dangerous.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esone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民团，11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

mind, never mind, never mind. Who was wrong or right? You said I'm lazy, and I was giving up on us. But how can you blame me if I wasn't enough? I never minded when your heart turned up. With every fight, I loved you just as hard. And I tried to stop you overthinking, and I gave you my word from the start that I never minded all your broken parts. History, there's no going back. Remember what you gave me, and now I'm done with being mad. Glenn, Never Mind， 来自他10月12号刚刚发布的全新专辑 Always in Between。 那这一张专辑也是在10月12号的时候全球隆重发行了，也是万众期待的 Jazz Glenn 能够回归到了流量新高的时代当中去哈。 OK，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的话，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歌单都已经为您列好了，从第一首，从第一小时的第一首到第四小时的最后一首，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我们按照顺序为您列好啊。也希望您能够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直播，一边来去查看一下我的微博，叫边听边看啊，有意思的一种广播直播的新方式。那当然呢，除此之外还要跟各位听友们来说一下这个微博的名称啊，刚刚也忘记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名称很简单，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看到我的歌单咯。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John Legend featuring Wendy 带给我们的 Riding in the Stars， 而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也会稍后跟您去慢慢分享，以及来自于 Mariah Carey featuring Ty Dolla Sign 带给我们的 The Distance， 两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eems like we've been here before. Your eyes are seeing straight right through my core. It's kind of strange, but I like it. Ain't no reason trying to fight it. Yeah, might be deja vu. First time we met, but I remember you. We were creeping in the nighttime. Maybe in another lifetime. Don't tell me you don't feel what I feel right now. Ooh,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 Don't tell me you don't. somehow. Ooh, I keep finding my way back to you. You can go anywhere, babe, wherever you want, because I know started losing feeling in my cheeks. Felt myself moving towards you. I just wanted to get closer. Oh, when you say hello, I know there is no limit where we'll go. I want you to be ready. I'll hold your heart if you let me. Oh, don't tell me you don't feel what I feel right now. look at us, we're going the distance. fast, we too strong, we too silent. They can't stop it now, we a problem now. Fuck all the comments, they be so toxic. We be kissing in public, you like it, I love it. You with it, I'm with it, we going a distance. Mariah Carey featuring Ty Dolla $ign 带给我们的 The Distanc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来自他全新的专辑，叫做 The Distance， 同名歌曲10月18号刚刚发行。在十天前的时候呢，也是这两位哈联手发行这样一张全新的专辑。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张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良，而且也很精彩。而且这样一首歌也是刷新了一下对于这样一张专辑的期待值。R&B 加上 Hip Hop 加上 EDM 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彰显了这个 Mariah Carey 他对于这种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和高超的这种技艺了啊。那加上 Ty Dolla $ign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呢，帮腔，也会觉得整个呢，他和排行榜之间依然是没有距离的，起码这个距离的桥梁是目前来讲啊，是一步一步在进行拉近。老歌手也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才对了。那接下来听下面来自于我非常喜爱的这样一首歌曲了，也是来自于 Lady Gaga featuring Bradley Cooper 带给我们的 Shadow Radio Edition， 以及来自于 Paloma Faith 带给我们的 Loya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ll fall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Amy Van Buren featuring Sam Martin 带给我们的 Wild Wild Sun、啊、那来到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潮流热门单曲的时尚混音单元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想了解我们的歌单的话，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长小航，查询一下本期节目的歌单。So coming up next, Bob Scout featuring OT, Let You Go. 继续把 remix 走起哈。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Strapped in the seat, trays upright. On time, catch a late night bright eye. Last chance to board, boy, it's been a ride. But our destinations, they don't align. Doesn't matter where I'm going to now. I don't need you to follow. It took a minute for me to realize you're not. listening to Raisinets 节奏驾到。 I'll be there on the edge of the night when you need me、We can talk, talk it out till the sun's coming up. I'll go sleepless if you need this. So put your hands on me when I'm all fucked up. Come on, lie to me, say I'm strong enough. Come on, carry me home, take the weight on your shoulders. Put your hands on me when I'm tearing up. Everything feels different in the rain when it's pouring down your face and you need somebody. Everything feels different in the pain and I don't want to explain. You just need somebody. I need you right now.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Hedy Gard featuring Hedy Warner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Need You Right Now。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听到非常多的，一共有16首的潮流热门单曲的混音版本啊， Remix Edition 呢、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想了解我们歌曲的更多内容的话，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歌单啊，按照期数，按照这个日期都为您排好了。那当然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也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7.4 才行哦。希望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和节奏去伴随您的周末出行，以及相关的，比方说是健身房的锻炼，或者是做做家务，以及呢一些学习的过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继续来听歌 ，Can't Get Over You， 来自于 Kingdom。 Crazy things you do keep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I wish I could control the way I feel. I've been overthinking this for far too many nights. I never thought that love would be so real.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hat I believe. And every time you smile, it makes it hard to breath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r love that's enchanting me.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that we will all.I could control the way I feel. Finally, I feel time you smile, it makes it hard to breath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r loving that's enchanting me.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that we will always be. And I can't get over you. And I can't get over you. And I can't get over you.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r loving that's enchanting me.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that we will always be. And I can't get over you. And I can't get over you. And I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I dreamt I slept on the sidewalk, but you still laid with me. I dreamt I fell in a lion's den and you still came for me. I dreamt I lost all of my faith and you still prayed for me. Who the fuck cares about these plaques on my wall? You're still the only thing I've done right. Will you love me when my phone turns off? I don't want to be some digital Jesus. No more followers, we'll both get lost when it's me and you in siren life. Will you love me when my phone turns off? I don't want to be some digital Jesus. No more followers, we'll both get lost when it's me and you in siren life. I just want me and you. happened so naturally. I did not know it was love. The next thing I felt was you holding me close. What was I gonna do? I let myself go. And now we're flying through the stars. I hope this night will last forever. Around me, we stare into each other's eyes, and what you see is no surprise. Got a feeling lost for treasure, and your love so deep I can't measure. Nobody 来自于 Jasmine Thompson featuring Felix J 带给我们的会议内容了。那么稍后时间我们也会稍微的休息一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稍后还有来自于 Morgan Page featuring La Use 带给我们的 Let You Go， 以及呢我们将会在稍后时间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会议精彩，包括有 Ume Oscar featuring Wall 带给我们的Lowrider， 以及来自于 Gardens 带给我们的 All is to yourself 等等好音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I need 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民团，十一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十一月三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美国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携手小提琴家宁峰，以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 又是 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北京电台以正向引导大众审美与价值观，通过严格甄选、精良策划，力邀众多国内知名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历史的天空》《张居正》等多部茅盾文学奖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呈现在大众耳边。王秋总编辑表示，用声音传播的方式搭建文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是广播人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北京电台会在媒体融合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深入探索挖掘，把电台的专业资源和文化产业市场紧密联合起来，打造精品有声，传播精品阅读，为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首发仪式现场，北京电台知名演播人梁岩、白刚、殷超现场诵读了作品《钟鼓楼》《白鹿原》《张居正》精彩片段，重现茅盾文学奖力作经典之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Yardies, All It To Yourself, Beyond the Paradise Remix Edition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们的目前的耳边的音乐都是那些个潮流热门单曲的 Remix 的版本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了解本期节目的列表 Stay the Night 来自于 Mark Hughes Moya featuring North Seas。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叫做 A Spring Without You， 没有你的春天 Vocal Mix Edition， 来自于 Cozzolo。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热门的潮流单曲的时尚混音，为您是轻轻的一首一首送出。如果您要想要知道我们每一首音乐的名称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每一首的音乐列表是什么样子的。With that featuring Hone， 带给我们的 Rada 一起来听一下，稍后还要来自于 Yumi FX 带给我们的 Straight to my head。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我们节目里边要为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满满的，能够让我们听到深夜里面的节奏曲，那这是来自于 DJ MC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也是他的作品的第三号。那当然了，其实像这样的节奏我们感觉到应该是弹性满满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周末的时光好像变得更加立体了一点点，把时光弹奏起来，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力更加活跃一些，迎接每一个周末和每一个工作日。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让我们一起听下去。深夜节奏 by Mr. C。 Keep my body 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到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的重播，就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和舞曲的这样的一种全能混音，电子音乐舞曲的 Dance Mixtape by DJ Mr. C。 他的声音乐节奏第三号作品你还喜欢吗？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 Camilo Sacrament 带给我们的 Gamma， 以及来自于 Tom and Jerry featuring Epic 带给我们的 Touch Me。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的一首单曲，叫做 Transparent， 来自于 Andrew and Blue featuring Hila，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Sylvia Feels Like I'm Dancing。发现其实有一种舞池的弹簧好像在我们的耳边弹动的感觉啊，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否体验过这种带有弹簧的舞池，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找到一家适合的 club， 我就不提名字了，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机会一定要让我们去感受一把弹跳舞池弹簧舞池的感受，因为给到我们的脚下是更富有弹性的一种地面质感。 I feel like some dancing 来自于CBR， 稍后我们听到 That's the place 带给我们的内容，来自意大利的一个 DJ 团体，叫做 Alan and Felix。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know what I need in my life I don't need a weak love I don't need a love that's gonna let me down I need a hot I need love That good love That sweet loveCan you give it to me? That good love? That hot love? Cause I need some love. I need a man that can take care of me. What

can share it. 我们听过了来自于 DJ Smash featuring Murray 带给我们的 Redden's Voice， 以及来自于 Peter Sandor featuring Anna 带给我们的 Click Like Shed It、当然我们在今天呢也要迎来了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一连四个小时的节目，希望您还能够比较满意一些啊！从爵士音乐到热门的潮流单曲，然后再到电子音乐的舞曲的 remix 和 dance mixtape， 你还喜欢吗？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来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呢是在这个凌晨的2点到4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来了解和查询我们每期节目，包括本期节目。节目的歌曲列表和歌单已经为您放送在了我的微博当中，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看一下今天10月28号我们的直播歌单是什么样子的喽。记住我的微博的名称叫做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再次感谢您热心的关注，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